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样，第41集。眼看着几碟零食都要见底了，齐城很荒谬的感觉，迟迟含着架势是想在柜子里睡上一晚上的样子。 你腿不麻吗？ 麻呀，你没看我一直挪来挪去的吗？ 迟迟含苦着脸，齐城不太理解他的脑回路。 那为什么不出去啊？ 你还动不了，我怎么出去？ 我能动了呀。 后面那句齐城没说出口，都搂得那么用力了，迟迟含没感觉吗？迟志涵看着齐城松开他，拿掉毯子直接爬了出去，傻眼。 你腿不会麻吗？ 习惯了。 有点分不清这算不算好事。突然的光线还是让齐城有些不适应，靠在橱柜上看着迟志涵呲牙咧嘴地爬出来，四脚着地还不忘抬头瞪自己，小狗一样。光线充足后，迟志涵才发现齐城脸色吓人，脱水的眼眶都有些凹陷。 我扶你去床上。 但是 为什么你嘴唇发紫的样子看起来还是很好看啊？ 迟志涵碎碎念，愤愤不平，苍天不公，抱怨得太真心。没什么力气的齐城轻轻嗤了一声，嘴角扬起，脸上有了笑意。 哼，有口有小，老猫嗓刁。 这句话用的是家乡话，同是 S 市的人，齐城听得脸上笑意更深，辩解的时候声音居然有了些生气。 我没哭。 迟志涵没脸没皮。 我哭了呀。 齐城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的病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轻松的像是小时候摔了一跤，学校医务室的医护人员给他擦了点碘酒，拍拍他的肩膀就没事了。甚至在赵医生徒弟进来帮他挂水的时候，他都没有排斥得太厉害。那一天他破天荒的给赵医生发了一封邮件，详细说明了自己现在的情况，包括可以接受迟志涵碰触的事情，以及自己对肌肤温度的反应。头一次觉得或许这真的是一种好转。齐城的视频电话打得非常顺利，迟志涵想象中泪眼相望的场景并没有出现。电话里面那个髌骨支离的老人看着齐城，连续说了三声好，然后就开始问他吃了什么，过年要吃什么菜，问他有没有坚持锻炼，现在体重多少，体脂率多少。齐城全程都在忙着回答问题，也没什么激动的样子。迟志涵在一旁叹为观止，也终于对齐家只有男人这件事有了深刻的领悟。按照齐宁跟他说的，齐老爷子只剩下半年左右的日子了，本来以为会恋恋不舍的爷孙俩聊完体脂率就毫不犹豫地互相挂了电话。挂完电话后，齐城进了画室，没跟他打招呼，也没看他。严格意义来说，自从齐城完全清醒后，他就开始假装昨天晚上的亲亲抱抱没有发生，只是假装的不怎么高明，不敢眼神对视，两人视线稍稍碰到一起就会脸红。是的，这个男人脸色除了发白之外还会变红，红的特别不公平的好看。迟志涵没逼他，事实上现在连他自己都还是乱的，昨天晚上是被齐城发病吓着了，那一刻的情绪完全随心，理智什么的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现在想想 那是他迟迟涵的初吻啊，他都没来得及娇羞，直接无尾熊一样抱着齐城在柜子里窝了几个小时，两个人跟私奔的小情侣一样。他自己居然还点了香薰灯，没脸没皮，还特别主动。关键是冷静下来之后居然觉得这没什么不好的，他是喜欢齐城的。之前犹豫的原因是怕他会自杀，齐宁和赵医生说的那些问题在他看来都能解决，毕竟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都很难找到一个男人在即将和世界切断联络的时候因为自己的哭声强行清醒，也很难找到一个男人因为害怕他摔跤把房间里的地毯铺得跟海绵一样厚，为了宣传他的美食视频连着几个晚上花到凌晨，而且从不邀功，安安静静地做，温柔的像耳边的清风。喜欢齐城太容易了，这份感情美好的太值得珍惜，所以迟迟涵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发生。只是他一直以为到最后忍不住主动的那个人会是他，万万没想到齐城居然也主动了，主动完之后还试图假装没发生。他当然不是渣男，用脚趾头想都知道估计是消极自卑的情绪作祟，可这种情绪要是天生的，他迟迟涵还能撸起袖子武力镇压，但是齐城他不是天生的，他这是病。 齐城， 迟迟涵在齐城进画室之前突然开口，声音挺大，吓得齐城本来就不怎么大的胆子又小了一点，不敢回头，只能握住楼梯扶手站着不动。迟迟涵的语气很正常，只是问的话有些奇怪。 家里有没有梯子还有胶水？ 对面那间房的杂物室里应该有。 齐城想了一下忍不住回头。 你要做什么？ 一回头齐城就后悔了，迟迟涵正两眼亮晶晶地看着他，嘴角似笑非笑，嘴里还叼了一根鱿鱼丝。他迟迟涵为什么会一脸流氓呀？ 我昨天回来的时候买了些过年装饰用的东西，挂起来比较有过年的气氛。 迟迟涵拍拍手上的鱿鱼丝碎，站起来往门外走。昨天丢在地上的那堆东西他一大早出门都捡了回来，独门独院人迹罕至，就是这点好。齐城愣了一下，迟迟涵说的话题和自己想的内容差距有点太大，虽然装没事发生的那个人是自己，但是对方也一副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就有些……终于还是忍不住在迟迟涵走出大门前叫住了他。 梯子太重你一个人搬不动，想要过年的气氛可以让安保挂，你不用忙了。 迟迟涵睁大眼一本正经， 这东西当然要自己挂呀，你过年不贴福字的吗？过年要贴福字，来年才会有福气的。 自己为什么要在这里和迟迟涵讨论这个问题？齐城现在全部心思都在自己吻了他还抱了他接下来要怎么办的问题上，甚至在思考是不是应该负责。可如果他负责了，吃亏的人反而会是迟迟涵，但如果他不负责，那又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他们家的人仗着迟迟涵无依无靠，善解人意，容易沟通，已经压着他得寸进尺了好多次，现在连自己也都对他做了这样的事，占了他的便宜，第二天还恶劣的假装没事发生。更过分的是，他还想再试一次，不要在柜子里，不要在神志不清的时候，想清醒的感觉迟迟涵嘴唇的触感。齐城自己一个人从昨天睡觉就开始纠结，到现在已经吃过午饭，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案。结果迟迟涵说要贴福字，而且在他愣神的功夫已经跑到了对面，一阵乒乒乓乓。 昨天刚发过病，今天肯定不敢再冒险走出大门，但是又实在不放心迟志涵毛手毛脚的样子，只能走到离大门最近的地方，忍着头晕目眩看着迟志涵灰头土脸地跑出来。 真的搬不动，用凳子吧。 迟志涵又一阵风一样跑了回来，打算搬起吧台的凳子。那凳子是铜芯的，当时为了避免他一个人住的时间太久产生躁郁情绪乱砸东西，家里好多东西都不太容易搬得起来，所以又一次失败了的迟志涵有些挫败地瞪了齐成一眼，刚才兴致勃勃的热情被打击了一大半。迟志涵还想着找点事情转移注意力，免得控制不住自己一直回想昨天晚上抱着齐成的感觉。齐成身上真的很好闻，而且肩膀还很宽。 贴哪里？ 齐成终于认命，蹲下来研究那一叠红得耀眼的东西。他快有十年没见过这玩意儿了，齐家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管家和保姆做的，他从来没研究过。他生病后大家也不会想着在他面前弄这些喜庆的东西，怕他触景伤情。其实他早就忘记以前没发病的感觉了，又怎么可能触景伤情？迟志涵也跟着蹲了下来。 这两串鞭炮挂在玄关的柱子上，福字要挂门口，然后你画室也挂一个吧，福气越多越好。还有窗花都贴到窗户上，如意节我想挂冰箱上，但是你这个冰箱是横开的门。 迟志涵拿着如意节比了比， 要不挂你床头好不好？ 很丑的如意节。 先把其他的挂好吧。 齐成拒绝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先拿了鞭炮，他伸手就能够到玄关的柱子上半部分，所以挂得很轻松。身高不足1.6米的迟志涵很轻地嗤了一声，在他背后比了比两人的身高差，又撇撇嘴，一脸郁闷的表情正好被转身看他的齐成看到，两人都怔了下。昨天晚上之后，这是他们两个第一次对视，脸都开始泛红。 那个 迟志涵咬咬嘴唇，又挠挠头，觉得自己看起来可能很蠢，又把两手别到背后。 我去贴窗花。 手忙脚乱地转身，毛茸茸的巨大的拖鞋后脚踩到了前脚的鞋跟，整个人很顺畅地往前摔。算了，他毛手毛脚的毛病真的好不了了。迟志涵认命地闭眼，这地毯摔起来一点都不痛，只是有点丢人。紧接着非常具有镜头感的被齐成用手拽住，齐成应该是想拉住他的，结果因为昨天发了病脱了水脱了力，反而被带着往前摔了出去。摔下去的前一秒，迟志涵感觉自己被搂住转了个圈，直接趴在了齐成的身上。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